弟兄姐妹早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14:7-9。今天主题是为主活，也为主死。今天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为主活，第二个就是为主死。我们先想念这段经文，罗马书的14:7-9。我来念给大家听。罗马书14:7-9。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无论活着或是死了，总是属于主的人。为了这缘故，基督死了又活过来，就是要做死人和活人的主。我们先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是迫在嘴唇不洁的罪人，但是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又复活，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你面前敬拜你。哦，主怜悯我们，我们常常是对你冷淡的，我们常常不愿意亲近你，我们常常爱你所赐的礼物过于赐恩的主你自己。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求你在今天的主日中再次的更新我们，再次的帮助我们为罪悔改，再次的点燃我们里面对你的爱，再次的帮助我们为你火热，为你而活。如果有一天你接我们走，也让我们是真心的为你而死。主啊，我们当中或许有些人还没有真正的得救重生，或许有些人还没有真正清楚耶稣受死复活的意义。主啊，我恳求你，今天的主日，愿你借着你的道，你的圣灵亲自的重生这些人，让他们可以打从心里口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主。谢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你为谁而活呢？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在你的一生当中，可能已经十几年或是二十几年，你为谁，或者是你为哪一些人事物而活呢？为什么东西而活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什么东西定义你的价值，或者是哪一个人事物让你觉得很满足很快乐，你没有它你就活不下去，你就是为那个东西而活。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过异性的经验，可能有吧。哇，你看到这个异性上台分享，光是坐在旁边你就觉得很开心。哇，他都不用讲什么，你只要看到他，你只要闻到他的味道，你就觉得好兴奋这样子。啊，然后他的东西不管那是什么，哇，你只要拥有了就觉得好开心，甚至可能连他擦过鼻涕的卫生纸拿在手上你都觉得好兴奋。哇，我有他的东西这样。哇，你为他而倾倒，为他而热心，甚至你觉得你没有他你就活不下去了，你就是在为他而活这样子。我们为之而活的人事物，有时候可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那种啊，为了吸毒而活啊，然后在帮派里面，那我们就不谈了。我想我们在座各位应该没有那样子的人，但是有没有可能今天你所热情、你所追求的人事物是好东西这样子？有可能的。比方说，我常听一些老一辈的长辈，他们会说啊，什么都好啦，都没关系啦，只要我的儿女们平安就好了这样子。好，所以对这样子的父母来说，他人生最大的意义，他为之而活的就是他儿女的人生平安这样子。那对在座各位，你们大部分可能是学生，对你来说什么呢？说哦，怎么样都好了，只要我以后能够有一份好工作，能够养家糊口啊，能够娶个好太太，能够嫁个好老公，我不用赚太多钱，开开心心平平安就好了。那对你来说可能是舒适安全的生活是你为之而活的对象。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一个目标，是我们为他而活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一定有信仰，你为什么东西而活，那个东西其实就是你的信仰，因为那个东西定义你的价值，那东西最大的满足你这样。但差别在于你为那个东西而活，但那个东西它是神吗？它如果不是真神，如果你不是为真神而活，那么你就是为假神而活。任何东西只要你看重它比上帝还要重要，那就是你的信仰，那就是你的神。差别在于那是真神还是假神。 如果那不是真神，那么你就是在拜偶像。不要觉得拜偶像的人只是那一些进去庙里面拜关公拜妈祖。今天如果你看中你的课业过于上帝他自己，那么课业就成为你的偶像。今天如果你看中正妹过于上帝他自己，那么正妹就成为你的偶像。姐妹们，对面，如果你们看中你们的外表过于上帝他自己，那么你的外表就成为你的上帝，那就是偶像，是上帝所不喜悦的。圣经清楚了要我们为上帝而活，为主而活，也是这段经文非常清楚提到的。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我们活着是为主活。为什么我们需要为主活呢？有三个理由。第一个，因为上帝创造你，上帝创造你，他拥有你生命绝对的主权，你不属于你自己。但很多时候我们活出来的生命样式好像我们不属于主一样，好像我们属于我们自己，我想要怎样就怎样，我不 care 上帝。你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造你的上帝。如果他创造你，他赐你生命气息，那么为他而活还有什么能够比这件事情更来的理所当然呢？这是第一个，因为上帝造你，所以你应该为他而活。第二个，因为上帝恩待你。使徒行传17章提到上帝赐我们生命气息，而且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为什么你今天早上起床仍然有呼吸？为什么有一些阿公他早上起床他就没了呼吸了？为什么你今天早上起床仍然有呼吸？因为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你今天来到教会的途中你没有被车撞死？因为上帝的恩典。为什么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聚会，天花板不会倒下来把我们压死？因为上帝的恩典。为什么你今天坐在捷运上不会有另外一个正捷出现捅你两刀？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些我们生活当中每天在经历的上帝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我们不懂得感恩，我们不懂得我们要因为这些来感谢他，而且为他而活。我们需要了解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不配得任何从上帝而来的好处。今天上帝让你多活任何一秒钟，都是他恩待你，不是你我配得。我们所配得的只有地狱，只有上帝的震怒，只有上帝公义的刑罚。因为我们生来都是得罪他，我们都偏行己路，背向真神，我们不配得任何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但是上帝仍然乐意让你多活这些时间，上帝仍然让你可以平平安安，上帝仍然赐给你家庭，上帝仍然让你能够去学校读书，上帝仍然能够让你在教会继续的听神的道，这些都是他的恩典，是你我不配得的。因为他恩待你，所以你当为他而活。包括我们很多时候在唱诗歌，在敬拜神的时候，好像我们的心都觉得啊，又来了，都觉得啊，为什么又要敬拜啊？觉得心里很浮躁，觉得可不可以赶快结束这样子。其实这是一个警讯，这代表我们心里，我们好像从来没有真正为了上帝给我们的好处而感谢他。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不配得那些好处，但是你又得着了，你怎么在敬拜的时候不愿意好好的来称颂他呢？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敬拜重要的不是外在的仪式，重要的也不是你手举多高，不是你歌唱多大声，而是你有没有带着一个觉得自己不配、谦卑、感恩的心来到他面前，单单的称颂他。这是第二个理由，因为上帝恩待你。第三个理由也是最重要的理由，就是14章第9节说的，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耶稣为你死，而且他又复活了，以至于你当为他而活，以至于你可以为他而活。以弗所书第2章那里说，我们本来都是死在罪恶和过犯当中，我们做撒旦魔鬼的奴隶，我们放纵私欲，我们天天在得罪上帝。但是上帝怜悯我们，上帝让耶稣代替我们承受犯罪的刑罚，以至于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必承受上帝的愤怒，因为耶稣代替我们承担了。不但如此，耶稣也为我们复活。耶稣如果只有死了但是没有复活，那他的死就没有任何意义，那么他的死就跟我的死没有两样，只能够当肥料，没有任何意义。耶稣死了又复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耶稣死了又复活，以至于当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信他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他领受复活的新生命，而这新生命是一个自然而然会敬拜上帝、顺服上帝、为上帝而活的新生命。 如果耶稣真的为你死又为你活，如果你真的是一个信耶稣的人，那么你一定会愿意为主而活，即使有许多的艰难，即使你需要面对心里面不想为主而活的挣扎，但是你会愿意悔改，你会呼求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为你而活。如果今天你在教会已经很多年了，甚至你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甚至你圣经里头的一些故事，大卫战歌利亚等等的故事你都很熟，但是你心里面你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去为主而活，那么你需要好好问你自己，你真的信耶稣吗？你真的有打从心里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而耶稣为人的罪而死？你真的相信他是你的救主？你真的把你的生命全然的委身降服给他吗？如果你心里面从来都觉得啊，耶稣跟我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我只是来教会，啊，就是一个习惯，我爸妈要求我来，来这边也不错，有很多的朋友可以跟我在一起，很快乐。但是耶稣从来不是你教会生活的核心，耶稣从来不是你生活的核心，那么你真的需要思考，你真的有信耶稣吗？你真的有得救吗？我不是说信耶稣的人都一定不会对主冷淡，会的，我们会，包括我也会。但是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会为他自己的冷淡感到忧伤，他会为他自己的冷淡而求主赦免，求主帮助，而不会觉得这样也没有关系，甚至他不会享受在这种对主冷淡的生活中。但如果对你来说，对主冷淡好像是一件啊，本来就这样啊，反正他也这样，有什么了不起的？那你真的要很小心了。如果你没有真的信主，你就不可能为主而活，这是世上最悲惨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信主，如果你没有为主而活，就算你做尽了世上的好事，就算你身边人都觉得你是个好人，觉得你对社会有极大的贡献，那么你仍然是在浪费你的人生。因为你若不是为主而活，你若不是为主做那些好事，在主的眼中看来，你仍然是在得罪他，因为你没有把荣耀归给他，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归荣耀给自己，都是为自己而做，为别人而做，就是不会为那位恩典的源头上帝而做。那么你所做的一切在永恒当中不会被纪念，反而当你领受越多的恩典，你越忘恩，就会使你在审判的时候更为羞愧。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耶稣他说，信子的有永生，永生就是只认识主，跟主有亲密的关系。永生不只是你死了上天堂那个地方而已，永生是在你真的信主的那一刻，你认识耶稣，你认识差耶稣来的天父。约翰福音十七章所说的，你跟上帝有个人亲密的关系，这就是永生。但是不信子的，不信耶稣的，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今天你若不是为主活，你若不是在神的慈爱中，你就是在他的震怒中，你就是往地狱狂奔。所以如果你今天听完这篇道，你心里面有任何一丝的担忧，你觉得哦，我是不是开始怀疑自己没有真的信耶稣了，我鼓励你去找任俊哥谈一谈，或者在之后找我谈一谈，你需要真实的了解福音是什么。除非你打从心里真的接受你是个罪人，你接受只有耶稣能够为你的罪付出代价，你愿意信靠他，为他而活，否则你不能够真正得救的。为主而活另外一个说法其实就是荣耀上帝。刚主领的弟兄有说，大家对于西米小奥里问答都很熟，西米小奥里问答是什么呢？西米小奥里问答第一问问的就是人生的首要目标是什么， What's the chief end of man？ 答大家背得出来吗？人生的首要目标就是荣耀神，并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荣耀神是为神而活的另外一个说法，同样的意思，不同层面的强调。这个不是古人他们好像自己哦做白日梦想出来想到的问答这样子，这是这些近前的神学家牧师们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圣经，并且不断的开会。去讨论圣经里头最强调的基要真理是什么，经过经年累月的讨论甚至辩论而归纳出来圣经里面最重要的原则，其中第一个就是人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且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上帝创造你，并且给了你现在所享受所拥有的一切，为什么呢？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给你有健康的身体，上帝让你有家人？你可能很不满意你的家人，但是你不可否认是你的生命气息上帝是透过你的家人让你有的。 为什么上帝要赐给你这一些呢？是为了他的荣耀。基督信仰是以神为中心的信仰，而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上帝爱你，对你好，没有错，但是不是只停在这里。上帝给你一切的好处，上帝甚至拯救你，为要你认识他是那位伟大奇妙圣哉上帝。荣耀神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荣耀神就是反映出彰显出上帝他各样伟大和美好的属性。上帝他不缺荣耀，上帝从亘古到永远都是蛮有荣耀的，但是上帝喜悦透过他所造的我们来反映他的荣耀，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颂赞。换句话说，当你能够打从心里的喜欢上帝、爱慕上帝、顺服上帝、感谢上帝、倚靠上帝的时候，你就是在荣耀他，你就是在对你自己以及对世人说上帝有多好，上帝有多好。当你感谢他的时候，你就反映出一切好处都是从他而来，借此荣耀他。当你顺服他的时候，你就反映出上帝的命令是好的，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你愿意顺服，借此荣耀他。当你倚靠上帝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反映出哇，上帝是可信的，他是值得信赖的，借此荣耀他。当你爱慕上帝的时候，当你在敬拜的时候，你能打从心里的跟上帝唱说，主啊，在这世上除你以外我再没有别的所爱慕的时候，你就反映出上帝他有极高的价值，有最高的价值可以让你倾尽一生去享受的。我举个例子，各位今天你有没有一个经验，就是当你发现一个东西很好的时候，哇，你不断去向别人介绍啊，比如说好，假设 iPhone 好了，哦， iPhone 这功能真的太棒了，哇，这 iPhone 它跑得好快，哇，它有好多人性化的 APP， 好多人性化的功能让我好方便哦，然后你不断对别人讲，其实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在荣耀 iPhone， 你知道吗？因为你不断在跟别人说，跟你自己说，它有极好的价值，它非常的宝贵，它非常的好用。如果我们对于这些身外之物尚且能够有如此的赞叹，尚且愿意让你去这样的介绍它，鼓励别人使用，那更何况是这位创造一切的上帝呢？你对他有这样子的热情吗？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保罗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或吃或喝，最小的事情你都可以，你也必须荣耀神。包括今天你在这边吹冷气，你有想到这可以荣耀神吗？你有想到哇，以前三十年前、三百年前的聚会可没有冷气吹呢，但今天我们视冷气为理所当然，我们却忘记了冷气是上帝赐给人智慧，以至于人可以发明出冷气，让我们可以有舒服的地方聚会，出于上帝。你有没有为这些小事来感谢他、赞叹他的作为呢？荣耀上帝应该是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目标，而荣耀上帝跟以神为乐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荣耀神是一件哦，好勉勉强强、好痛苦、不得不的责任，这样它是你的责任没有错，但同时荣耀上帝这个责任也伴随着基督徒最大的喜乐，就是以神为乐。罗马书第五章有一节经文提到，我们既借着基督耶稣与神和好，就更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家女儿雅乐名字就是从这边而来，她雅乐雅不是优雅的雅，而是亚洲的雅。为什么呢？因为亚洲雅中间有一个十字架，代表耶稣基督。我们盼望他的生命，他能够有一天得救重生，他借着耶稣钉十字架与神和好。不但如此，他更借着耶稣能够以神为乐。今天如果你不是在耶稣里，你就是在上帝的震怒之下悲悲惨惨的走向灭亡。但今天如果你信了耶稣，你在基督里，你就借着他与神和好，享受与神那亲密的关系，你能够以他为乐。上帝比你所能够享受最美好的人事物都还要享受无限倍。如果今天你尚且能够因为上帝所造任何一个人事物而觉得有一丝的开心，那么上帝他自己更值得你以他为乐。但是我们是罪人，我们里面的罪实在常常使我们忘恩负义。上帝赐给我们一堆好处，上帝拯救我们就是为了让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但是我们常常使用上帝给我们的好处而取代了他自己。 当我们想到什么事情不荣耀神的时候，我们很常会想到做坏事。哇，你今天吸毒你不荣耀神，你今天作弊你不荣耀神，哦，你今天说谎你不荣耀神，啊，你今天没礼貌你不荣耀神。但是很多时候不荣耀神的事情不是只有坏事，再好的事情如果你没有归荣耀给神，再好的事情如果你用它来取代上帝，你仍然是在得罪神。比方说，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你们会不会有时候觉得自己从小在教会长大，觉得自己品学兼优还不错，会吗？还是觉得自己是小霸王？我不晓得。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好像过得还不错，道德生活，老师、父母都觉得你还不错，但是你从来没有把这些归荣耀给上帝，你从来没有打从心里的说，上帝，这些是你给我的。那么其实你仍然是在得罪神，最好的行为都有可能因为我们的罪而拿来最大的得罪上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是荣耀上帝，而不只是当一个好人。基督信仰不只是叫你做好事当好人，过得快快乐乐而已。你以为法利赛人都是大坏蛋吗？你以为那些没有信主人都一定是大坏蛋吗？我常听到一些见证，我都觉得好像基督信仰就是在强调当好人做好事，因为那些见证有时候是，哦，我以前吸毒，然后我信耶稣之后我就不吸毒了，哦，我以前很忧郁，然后我信了耶稣之后就不忧郁了。你以为没有信耶稣的人都一定很忧郁，生活过得很失败吗？不一定的。就是因为有太多这种见证，这种见证本身没有错，但是因为太多这种见证，所以非基督徒总是觉得，哦，我不需要信耶稣。为什么？哦，因为我生活过得还不错啊，我可以 handle 得很好啊，我也过得很好啊。反正你们这些基督徒有时候，对啊，经济状况还不如我。反正你们这些基督徒有时候还得忧郁症。反正你们这些基督徒有时候，夫妻还会吵架。哦，我不用信主，我跟我夫妻感情都超好啊。这种话我听过啊。各位，信耶稣不只是让你变好人而已，信耶稣是让你的罪得到赦免，信耶稣是让你与神和好。你的罪不只是做坏事而已。不把上帝当上帝，不把上帝当得荣耀归给上帝，这是最最重要的核心。今天一个大好人，他可以因为不信耶稣，他可以因为他把所有做的好事都归荣耀给自己而下地狱的，除非他信耶稣，否则做再多好事都只会使他欠上帝越多，都会只会使他在上帝面前受到更重的审判，除非他信耶稣。你需要为主而活，而这真理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如果你觉得你活得很痛苦，如果你觉得有时候你想自杀，你觉得活着真的太痛苦了，没有意义，那我要鼓励你，想死是正常的。保罗他也很想死，腓立比书第一章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不过我们要记得，保罗他想死，他主要不是因为活着很痛苦，虽然他活着他也有很痛苦的时候，为信仰被逼迫。保罗他想死，主要是因为他死了可以跟基督在一起，很棒。而且他也说，为了其他的基督徒，他愿意努力活着来造就他们。但是我想，恐怕很多时候我们会想死，我们的理由并不是出于渴慕与耶稣同在，而是出于逃避现实的痛苦。人生很多痛苦，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但是你要知道，你是属主的人，耶稣是你的主人，你人生的每一个时刻，主都在掌管。每一天倒霉的事情都是在主全权的计划安排当中临到你，为要使你得益处。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麻雀不会掉下来；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你不会出车祸；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你不会失恋；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你不会破产；如果不是天父的允许，你跟你的同学不会关系破裂。天父上帝连你最小的一根头发他都掌管，如果不是他的允许，你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到地上。为主而活，不单单是为了好处感恩，也包括在苦难中信靠那掌管万事的主，在痛苦中更加的以他为乐。你是否愿意操练在最大的痛苦当中，可能你跟你最好的朋友决裂了，可能你想考上的学校你落榜了，在这最大的失望痛苦中，你对主说，主啊，我有你就够了，唯有你就够了，因为你自己比一切都更加美好。我承认很多时候这 我们很难活出来，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这是可以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活出来的，因为主他是真实的。我们会不会有时候有一些经验是你想要得不到呢？你想要的东西得不到，所以你就很哀怨，觉得很痛苦，甚至觉得上帝对你不公平，会不会？哦，上帝啊，我跟他一样都来教会，我跟他一样都常常很认真的服侍啊，为什么他可以考上那些大学，为什么我不行？哦，为什么他可以追到正妹，我不行？追到正妹不一定幸福哈，有时候那是灾难的开始。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圣经告诉我们，用结婚的例子而言，其实在教会里面很多时候好像结婚是正常的，不结婚是不正常的，这样子，这个社会也这样告诉我们，好像年过三十没有结婚就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所以常会被关切，哎呀，你怎么到现在还没对象，你是不是有点问题？那圣经不是这么讲的，圣经告诉我们，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根本不是重点。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里说的，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都是为了主，你为了主结婚，你也为了主不结婚，你为了主考上 A 大学，你为了主考上 B 大学，你为了主训练 A 大学，你为了主训练台大很好，但你为了主去念实践大学也很好。如果你最多你只能考上实践大学，那你就为了主去念，不必因为这样就觉得主 不公平，也不必因为这样就觉得好像你比较不幸福，比较有所亏损，不必的。重要是为主活，今天主不管带领你到哪里，那都是对你有益处的。最重要的是用你一生的时间好好去亲近他，享受他自己。反之，如果你拥有了一切，如果你心想事成，如果你有了一切你所想要的，但是你不是为主而活，你不是为主而做，那你都仍然在浪费你的生命。你都比那一些他想要什么得不到，但他认真的为主而活，但是你想要什么有什么，但是你不为主而活，我告诉你，他比你有福太多了。第二个，为主而死。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是死是活总是主的人。死亡是必然的事情，人人都有一死，死亡是人类堕落之后的咒诅。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是罪是从一人入了这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罪恶所带来的死亡不只是肉身的死亡，如果这样就好了，罪恶所带来的死亡更可怕的是带来灵性的死亡，使我们敌对神，使我们背离神，走向永远的灭亡。所以如果你不信主，这就是你最终的命运，走向永远的灭亡，在地狱当中永远的痛苦。因为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必须对人的罪做出公义的审判。但是如果你今天愿意信耶稣，信那位死人受死，为人受死又复活的耶稣基督，你就是死，你就是死，你也是为主死，为主死你就有极大的益处。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 To die is gain， 你死了就有益处。世人所恐惧的死亡，但是在基督里，对基督徒来说死亡就有益处。有什么益处呢？三点。第一，你会结束世上的劳苦，在天家没有任何的死亡痛苦眼泪，这是我们最常想到。这是礼拜牧师常会说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他已经息了世上的劳苦。是的，阿们，这是对我们来说极大的盼望。死了你就时尚世上的劳苦，但是这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第二点跟第三点。第二，你会与主耶稣面对面，你会最大程度的享受耶稣他自己，你会永远没有罪恶拦阻的来敬拜他，再也没有任何的罪会拦阻你跟耶稣的关系。我们今生今世，是的，如果你真的敬虔爱主，你会享受跟主那甜蜜的关系，但是总是有限的，总是仍然受我们有限的肉体，我们的罪影响，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有不完全的时候，我们会对主有冷淡的时候，我们会有不顺服他的时候。但是当你回天家跟耶稣面对面的时候，就再也没有那些困难跟拦阻。如果在这地上你曾经有任何一分一秒品尝过跟耶稣在一起的甜蜜与甘甜，那么死后更是甘甜无比。那我同样要说，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们，如果面对死亡你从来不会渴慕跟主耶稣能够毫无拦阻的永远同在，那么同样你要担心你是否得救了。因为你真正的信心就代表你认识主他有多么美好，就代表 你会渴望主他自己。一个不渴望主他自己，一个从来不愿意渴望主他自己的人，我们真的很难说他有真正得救的信心。大家你们可以想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有一个天堂，这天堂里面他没有任何的痛苦，你所不喜欢的任何痛苦，狗屁倒灶鸟事随时在天堂都不会有。然后天堂有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喜爱的食物，你享受的3C 产品，你喜爱的朋友，反正就是你喜欢的人事物都在里面这样子。但是没有耶稣，有一切你所喜爱的东西，但是没有耶稣的天堂，你要不要去？我盼望在座的弟兄姐妹，当你们听到我这问题的时候，你可以斩钉截铁，打从心里说：不，我不要去一个拥有一切，但是却没有耶稣的天堂。基督信仰不是，并不是你信了耶稣，你就能够心想事成。基督信仰福音其实就是神他自己，神他自己就是福音，耶稣他自己就是福音的本质。你信耶稣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耶稣他自己吗？是为了能够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吗？还是你想要只是上帝能够带给你的便利跟好处？哇，我信耶稣可以让我更好的自我形象，更好的自我形象可以让我过得更快乐，所以我信耶稣。哇，我信耶稣可以让我更不忧虑，可以过得 更开心。哇，我信耶稣可以让我更有信心面对前方的困难，所以我愿意信耶稣。很多见证不都是这样吗？啊，这种见证本身当然啊，它有它好的地方，但是这不是福音信仰的本质。所以你需要问你自己，你想要上天堂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耶稣他自己。第三点，上帝透过你的死亡得着荣耀。我想这也应该是你最渴望的，上帝得荣耀，上帝透过你的死亡得着荣耀。因为耶稣受死又复活，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基督徒死去的时候，即使肉身死了，但是他的灵魂仍然活着，他的灵魂会在乐园当中与主同在，就像那个在耶稣旁边一起被钉十字架的强盗一样，耶稣保证他会在乐园里与基督同在。而且当主再来的时候，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也会复活，得着一个荣耀的新身体。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胜利了，死亡已经被吞灭了。死亡啊，你的胜利在哪里？死亡啊，你的毒刺在哪里？耶稣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所以当你的死亡发生的时候，这不是结束，反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是你会经历上帝透过耶稣那荣耀的复活。没有死亡就没有复活，死亡是咒诅，但是上帝透过死亡带来荣耀的复活，彰显他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力与智慧，使他自己得着荣耀。然而前提是你要信耶稣，你需要在基督里死去，你需要为基督而死，这一些才会发生在你的死亡中。应用，最后一个应用就是不要怕死。现代人包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很怕死啊，我们很重视食品安全，甚至我听说有些人什么都要吃有机的，只跟祖父联盟啊、棉花田等等买食材这样子。吃健康的东西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动机是什么呢？当你做一些事情让自己的健康更好，让自己不要那么不要生病那么早死，你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荣耀上帝吗？还是为了怕死？荣耀上帝跟怕死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正确荣耀上帝的动机应该是：我希望我的身体健康，以至于我可以更好的服侍上帝，服侍别人。但无论什么时候，主如果接我走了，都是好的无比的。如果今天你为主死，如果今天你在基督里，你为基督而死，哪怕你活着的时候有再多的苦难，哪怕你英年早逝只活了几年，今天我们会活到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雅各书那里说我们明天会不会活着我们其实都不知道的，有没有可能我们出去教会外面就被车撞死了？有可能的，我们不知明日如何。但如果你是为主而死，哪怕你从现在开始只多活了一分钟一个小时， 我告诉你，你都比那些活了几十年、生活惬意、寿终正寝，但却一辈子为自己而活的人，你都还要有福，有福太多太多了。只因为你为主死，只因为你死前也为主而活。我盼望保罗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他的心智也成为我们的心智。他说：“照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叫基督在我的身上显为大。”我最后用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作为今天讲到的总结。海德堡要理问答是16世纪的时候，一群欧洲的牧师跟神学家，他们一样一起开会，跟小要理问答类似，但是另外一个会议，他们一起定出了海德堡要理问答，它的内容更为贴近我们的生活，更加的温暖。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一问是这样的，他问：无论是生是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答案：我无论是生是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的补赎我一切的罪债，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的权势。他保守我，所以除非天父允许，否则我一根头发也不会掉下。他要使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此他透过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也使我从今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他而活。从今以后甘心乐意的为主而活，有一天光荣的为主死。我们一起祷告。主，谢谢你愿意拯救我们，谢谢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谢谢天父舍了你的独生爱子，你又用大能使他从死里复活，好叫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不再为自己而死，而是为主而活，为主而死，单单属于主。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挪去我们那些冷淡不爱主的恶心，主帮助我们更热切的为你的荣耀而活，好让我们或吃或喝或做什么，都是为你的荣耀而吃而喝而过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打从心里发现主你自己是好的无比的，有你就够了。在我们当中有些还不清楚信仰的，还没有得救重生的，主也恳求你透过今天所分享，透过你自己的圣道圣灵来工作，叫他们能够生出得救的信心。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